尊享型还配备有全景天窗、副驾驶电动座椅、自动空调、侧气帘、360度全景影像等。而最令人期待的是，新车还增加有九扬声器的英菲尼体音响。 走吧，走吧，往事变成一道疤。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贝，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问候一下所有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又到了我们快车道的时间了。各位好，我是董斌，还有赫儿。 Hello， 大家好，我是赫儿。 还有易水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 对对对，今天呢，这时间呢应该是腊月了哈，腊月二十， 腊月二十， 二十。这个我们刚才这个录节目之前，这个 查了一下黄历，易嫁娶什么的， 易嫁娶。 今天其实 不计嫁娶，这，但是我是觉得过了这个腊班以后，就过了年味就越来越浓了。 对，都说过了腊班就是年嘛。 对对对，就。知道我们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都有在这里呢，给全国的人民拜年了。 我觉得我们能拜这个半个月， 真的真的一定要拜年， 头都磕坏了。 不是，那我们真的到这个26号27号那天，我们还不得行大礼磕一个？ 真的， 一脑袋包啊！ 我们马上要开我们的视频直播节目之后啊，就大家可以随时给我们打。 打开视频，第一个项目就是磕头。 对对对， 连着磕一排。 祝福大家呢，今年吉祥快乐啊！反正这过年气氛越来越浓厚了，全国各地呢过年习俗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方式给大家拜年。 嗯， 你知道这个 我们的方式就是频繁拜年呗。 你知道这个任何事情啊，比如说一个公司，它有也怎么能让自己业绩提高，它只有两种方法。一个呢就是开源，一个是节流。那我们拜年呢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开源。 对， 今天这节目呢先给大家先节流。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跟我们私车定制有关系。 嗯， 今天我们私车定制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抗雾霾。 对 对 对， 哎，抗雾霾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您看您打扫房间， 嗯， 这叫开源。我们在房间外面给您切断雾霾，这叫节流。 嗯， 对，拜年呢叫开源。我们帮您选一个好车，让您在开着车呼吸新鲜的空气的时候， 这叫节流了， 节流， 对吧？ 对，所以这两年好像我发现唐老师，随着咱们还有包括就基本上空气车里面加空气净化中的车型是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做的非常好的大家都知道的沃尔沃。 哦，沃尔沃关起门来是北欧是吧？ 对对对对对，那个开开门是北京，关上门是北欧。 这北京招谁惹谁了？哎， 你知道这两天有一段子说，这个北京的小孩长大以后都有可能谁都不认识谁，因为看不着啊。 哦，对对对对， 互相摸着长大的。 对，还有一个汤老师，这个每天你说这个雾霾啊，在车里面密封程度如果特别好的话，它能隔绝很多的这种东西吗？ 隔绝是肯定的，但是开关车门的时候还需要净化嘛。要不你想你这本身你这个车如果是就是密闭性非常好的情况下， 对对对 对吧、 嗯、 你这个车外的这个脏空气它进不来， 嗯 ,OK, 棒。 哦， 但是你开关车门的时候，你想车的那个开关车门这个动作是有 它有空气动力学的原因吸收的是吧？ 啊、它应该是叫做是有负压产生的， 对， 负压是往里吸的。 哦， 那你想你关车门那一刹那，你肯定会把这个脏东西给弄进来，所以你第一个是防。 哦， 第二个是你要在车内再净化， 再净化一圈， 对，再净化。所以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在上午下班的路上要多带两个人，对吧？在车里面让他帮我们多吸点雾霾，我得少吸点。 有 可以可以。 原来啊，你比如说像刮风的时候，都愿意走在胖子身边。我觉得这个现在有雾霾的时候， 肺活量大的， 对，走在胖子身边也可以。 下班的时候，我跟大家 多找一些游泳运动员， 不， 游泳运动员什么？ 你错了，直接在办公室大喊一嗓子：“哎，你们谁跑马拉松啊？”哎，那个说一下啊，大家其实这两年10到15万左右。有的车呢是可能家用车的主力， 嗯， 我们今天私车定制跟您解决一个问题，就10到15万这之间，这些车型一出厂它就具备 PM2.5 的防范的功能。 对，不管是装什么东西啊，不管是装这个滤芯儿，还是说这个有这个空调的这个叫 Clean Air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嗯， 而且要跟大家说，这些车并不一定都是坎新坎新的新车。 哦，原来就老车就有这个功能， 对，老车， 老车，老车功能还挺齐全的。 老车就有这个功能， 还有一个他游泳， 对， 还跑马拉松。 身材真不像， 还可以， 身材真不像。哎，那个，这样我们先说一个车里的一个东西好了哈。车里第一个东西好像就是一个叫 P2.5 的防范的空调滤芯， 说白就是空调滤芯。 对对对，空调滤芯。 原来咱们看那空调滤芯啊，你比如说像我最早的时候307那上面的， 嗯， 就是一个薄薄的一层纸， 嗯， 对吧？它的一层纸呢，是它成本是很小的， 嗯， 然后基本上如果说换成现在，大家能够这个在一起的， 嗯， 在一起去发现一些空调滤芯的话，那么有可能基本上卖的就相对来说贵一些 哦， 因为像我现在车上装的是我一个特好的哥们儿给我推荐的，是199块钱， 哎呦呵， 跟我现在就是如果我换原厂的这样呢，可能35块钱你差价差了大概有5倍 哦， 但是它确实是能够做到就是。是隔绝 PM2.5 和净化车内空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嗯， 如果再有钱的话，我装一套新风系统啊，对吧？ 车里能装新风吗？ 这没听说过。 车里该装 不了， 对，一般都是家里新风。 家里的新风， 我的天窗可以开一个，对吧？为了雾霾是吧？ 对，其实就是一个 你为了给自己多线埋， 对，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净化再净化，过滤过滤再过滤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真没别的招哈，目前 其实是没有别的招。其实咱们今天不想说这个雾霾是怎么产生， 咱不说， 我们说怎么把它滤掉。 对， 这挺难受的， 这非常难受， 真让人挺难受的。 对，正好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下啊，这个第一点，首先你车里得有这个东西。那么这个空调滤芯的话，这好坏的话呢，是不是看厂家的良心呢？给我们装的好坏的？ 它还有、有的什么特别贵。你像你说的199，有的又特别便宜，那么几块钱、啊， 这不算贵的， 哎，这都不算贵的。 奔驰原厂的一个空调滤芯啊，它当然那个厂家也没有说是我就具有什么 PM2.5、PM0.1这样的东西，人家上来就几千块钱， 火， 那不是三叉星辉吗？ 人就是贵。 对， 你能咋的？ 人擦个车都比别人贵。 Don't for the best, but for the is painful。这是那个休息啊，我们现在今天跟大家这个是实用帖啊，我们今天节目绝对特别实用。 嗯， 不听我们节目你各位的辣眼睛，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什么？就是汽车的防雾霾，10到15万私车定制，哪辆车哪种车型可能是比较防雾霾的？有些推荐，一会儿回来。 新风骏五欧洲版升级上市，7.58万至10.98万，让您享受安全智能车生活。全系车型采用特殊防腐，更耐用，配备电动可调大灯，车机互联更智能，标配博士 ABS 加 EBD 系统更安全，欧洲标准工艺设计更舒适。中汽协数据显示，长城皮卡连续18年销量第一，品质值得信赖。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良心节目必然出的是良心品质的主题。 对， 今天我们快车道上跟大家推荐的其实真的是挺无奈的一件事， 但我们真不想说这样的事。 是 我们不想说这样的事儿，对吧？因为什么让我们说这样的事儿了，咱们就不说，就是因为什么这样的事。 你们俩好累呀、 年纪越大以后 他就絮叨 确实 是这样。这个你跟我说说，今天咱们有4款车推荐， 对， 哪4款说说吧。 四款车，这个别克英朗、斯柯达明锐，然后东风雪铁龙 C4L， 然后现代的朗动 啊，这4款这共同特点是什么？ 便宜， 空气净化功能强、 特别强是吧？ 对，然后还便宜，这10到15万块钱， 都并不是新车哈， 并并不是现在刚刚推出的车， 不是17款的，是这个意思 啊， 就是原先就有 的车，原先就有的。 这样花点时间跟大家先说第一款，这全新英朗，咱们先今天这节目，咱不说外形，也不说配置，咱就说一个它防雾霾这个功能好。 对，这车可能别的地方没那么好，但是它防雾霾防的好。 哎，我突然想起一事儿了， 嗯， 你说如果说雾霾在持续全国性的这么下去之后， 啊、 嗯，每个厂家推出的车是不是不要别的配置，就往往就跟大家说我。强调主动安全，强调被动安全，强调这样的有呼吸安全的配置， 用什么安全带，用什么空气气囊，高田 看不到， 高田倒闭就倒闭吧，跟我有什么关系？真的，你真的，我发现有可能是这样。 师傅，你要这样的话，那 你知道汽车到目前的所有的设计啊，包括座椅的设计，还有包括它那个安全带的设计， 嗯、 实际上都是跟本着以人为本的这个要求。 那肯定吧。 世界上任何的一项设计，包括屋里的设计， 都是要以咱们为用嘛？ 对，以为没错。所以，如果真的是雾霾会可能越来越严重的话，它的车。 车型必然会有这种趋势。但是有一个发现一个问题，但未必可能会抓很多防雾霾的装置，因为雾霾可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会解决，它不是一种长期性的东西。 对，那肯定的， 对吧？ 这必然的嘛。 哎，对， 这必然的。 安全带其实就不会了。安全带你知道最早的时候它可能不是咱们自己挂的，是挂在门上的。 嗯， 它有挂在门上的，但是后来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一旦出现车祸，你门就开不了，你也勒死了。所以安全带它是你这一辈子都要安全的。雾霾的话呢，如果但是只能是在某些特定地区它可能比较严重的话，所以它不具备可持续性10到20年这时间。 北京特供版出现了， 嘿家伙， 咱们能不能判点好？ 判点好。哎，你咱们就说这车的这个防雾霾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它的空气净化的那种理念在哪里啊？这车， 它其实它全系啊，全新英朗就全系标配了叫纳米级的防 PM2.5 的空调滤芯儿。 哦， 哎，这其实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其实它没有装任何的这一些科技的配备的装置， 嗯、 对吧、 嗯？ 它装这个配备的装置以后，它成本会高。但你说它就装了这个纳米滤芯了， 哦， 对吧？这个滤芯才多少钱？ 对， 但是只有这一个滤芯它就那么管用吗？ 是、 哦，你知道涡轮增压那涡轮增压的东西有多大吗？ 啊，也很小，这我知道。 你的拳头比你还要小，比你的拳头还要小， 嗯、 一个涡轮增压我换过。 但是它那个是有电机，这各方面都是有配合的。这个就只是一个 PM2 的滤芯啊。 你知道你控制你全身上下当中的你的哪个器官最重要？你知道吗？你的器官， 心脏 啊，对，心脏多大？ 拳头这么大， 没错。 我的拳头好管用啊！ 当然，你要你我刚我以为你要说你的脑袋呢，看来控制你拳头， 我还有点知识的好吗？有文化的知识女性好吗？ 对，知识女性，好， 就疯了我呀！ 说纳米这事儿了哈，哎。哦，这样、 哦、 说的啊？你看的是什么？ 这个空调滤芯的一个介绍啊、 哦！你介绍介绍来。 这个， 请知识女性介绍介绍。 能够有效的阻隔空气中 PM2.5 的颗粒，然后当外界 PM2.5 这个指数为100时，在车内循环的模式下，嗯、车内的 PM2.5 的指数最快能够在2分钟内降至20以内。 你看看。 这个有 效，还是管用， 还是相当管用， 还是管用。 二十亿内就非常好了啊！ 嗯， 这是它标配的。那下一款车型标配的那个什么斯柯达明锐了是吧？ 对，明锐。 斯柯达明锐它里面有什么东西？ 明锐啊，是这个 粉尘过滤器啊，有一个。 对，它就在这个空间面板上，大家可以找到有一个叫 Clean Air 这么一个标识。 哦， 这首先呢是花粉和粉尘过滤器。 哦， 然后呢，因为在国外，说实话，人家就咱们可能 他们其实花粉 多说两句啊。这个国外的口罩为什么现在在国内卖那么好，实际上没什么用， 没用， 因为国外的是防花粉的， 对，没错，咱防雾霾的 是防雾霾的， 没用， 这颗粒不一样大，你知道吧？所以这可怜尔，首先它其实也是一道过滤网， 嗯， 然后呢，明锐的这个宣称呢，也是对 PM2.5 的这个过滤效率可以达到7%以上。 97%，咱不用推荐了，好吧？ 有你在就7%了，97% 全让我吸了。 对， 而且它除了这个过滤器之外，它也装配了刚才咱们说的英朗的那种， 哦、 就是 纳米的那个 更好的一些这个空调滤芯。 好，稍后休息一下之后呢，还有另外两款车型，也都是跟大家说的10到15万私车定制，哪一款车防雾霾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会儿回来。 So 切都已经崩塌。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您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贝贝，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哎，继续我们今天的私车定制良心企业，我们跟大家说的其实就是防雾霾的10到15万之间的车型都有哪些。 对对 对， 因为今天我推荐四款车，还剩两款，刚才说了一个英朗，还有一个斯柯达明锐，接下来说了一个就是雪铁龙 CCL， 这你应该熟啊。 我熟 对吧，它那个它这个空调面板上它有两个小旋钮， 一个负离子是吧， 一个是，对，一个是负离子的，另外往左掰的话就是刚才其实跟明锐那差不多，是 Clean Air 的，就是花粉过滤器的这么，这么一个功能。其实负离子这个事儿虽然咱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如果说真的真正是有效的情况下，它也是那种加湿跟杀菌那样的感觉， 有它有杀菌作用， 它有净化的那种功能。所以我觉得就是 CCL 它从 很早了，它 从一二年吧， 还一二年一三年 或者说 全部 一年 标配了，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对对对， 所以看来法国的这个本土车型应该就会有这个 东西。Paris 的雾霾跟我们一样也有，巴黎巴黎夏天也有雾霾嘛。 对， 这样再说下一个，这个今天推荐的第四款10到15万之间防雾霾的车型，北京现代朗动，因为它的卖点是尊贵型配备了，它并不是全系标配啊， 对， 只是尊贵型配了离子发生器，但是这车呢全系优惠呢是3万多块钱， 就是它的优惠力度比较大，然后又有这么一个装置，所以大家就把它的 你就可以花一个中低配的钱买一个高配嘛，朋友， 老太太您掏钱吧，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所以现在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四款车型都各自有各的优缺点，但是如果仅仅咱们从这个私车定制就这一点防 PM2.5 这上，两位老师你觉得哪个更靠谱？ 先说吧， 我觉得可能英朗会更靠谱一点吧。 英朗 就是更直接，是吧？ 对，更直接一点。 因为英朗我们是第一个说的， 不是从整个的这个车的整体啊、性价比各方面来说，都加在一起，可能我会选择英朗。 其实跟我想差不多， 是吧？ 因为我想是，如果说我长时间这个用这个车的话，那我更换这个空调滤芯，我可以缩短它的周期，这是我可以主动去做的，但你要是厂家虽然在空调面板上贴了那个什么 Clean Air 啊、Icon 啊这样的东西，我不知道它放在哪儿了， 名字 可能 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它有没有，那我 不知道， 你不知道 嘛， 你不直接， 对，就我看不见摸不着，我自己心里 就像那个我们那个智能手机似的，其实有很多功能我们都没发觉到， 没错， 它有也没有用啊， 偷流量的功能，你愿意说是 你偷偷告诉我。 那个今天这节目其实挺实用的，希望大家呢可以反复收听一下，因为我们介绍了四款这10到15万之间的车防雾霾的， 对，其实最实用的是装一个更好的空调滤芯， 对， 常换常新， 没错，这是关键的。因为现在呢正好是过年期间，大家都在这个全国各地有地方是下雪了，我们希望今天这节目呢跟各位呢一起啊，您跟您的爱人一起走在雪地里面，因为走着走着您就白头了，但是在雾霾严重地区你就别这么干了，因为走着走着您家就迷路了。谢谢大家，祝福各位新春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自强不息， 顺顺淋雨走出困境，要拼再创奇迹呀！幸好运， 大胜利， 今年更加要努力， 更加要努力。 欢天喜地， 恭喜新年有个好消息， 事业顺利。 要努力。